我们大家又长了一岁。 老师啊，练了钢琴，我们都减了一岁。 对啊， 今天二十年， 减了一岁， 减 了一岁 啊！我的亲家母啊，羡慕的要命啊，吵着要做插班生。 我的邻居也想参加。 哎，是老师，干脆再办个新班吧。 对， 好，进进进进进进进进。自从晚报上报道了咱们这儿的情况以后，上海一下子出现了许多的老年钢琴班，我也收到不少来信。那个报名的劲头啊，就像是孩子们考重点中学。 我们又上学了， 越长越大了啊！ 越 活越年轻， 这 长得 越 好看。 可是力不从心呐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今天这个联欢会。也是一个欢送会。 欢送谁啊？不 是 刘慧同学就要去澳大利亚了。 哦，他 他为我们这个班做了许多事情。 那对对对， 我们大家都会想念他。 那你要走，我得想到 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下着大雨，他来我家送琴谱。 嗯， 他把抄好的琴谱揣在怀里， 嗯， 自己浑身都淋湿了。 哎呀，就是他，每次到同学家去会琴呐、啊，他都是最忙的，一个个的打电话通知，还找来各种各样的钢琴唱片放给大家听。 高兴啊！听说刘慧以前是著名演员呐、啊，可人家一点架子也没有， 是 啊，琐琐碎碎的小事儿做得多带劲儿 啊！多辛苦的，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， 热心。 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 没有，我这是高兴的。 下一个节目，我们就请柳慧同学演奏贝多芬的《致爱丽丝》。 不行，我今天弹不了了。 柳慧，你怎么了？ 我。 好，我们一起弹吧，四手连奏，来吧，音乐能给你力量。 对，我们给柳慧鼓鼓劲啊！ 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开始。 在这美丽如画的音乐中，几个月来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那么真切，令我流泪。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集体啊。老陈的手指熟练地配合着我，弥补了我在演奏时的不足。我忽然感到，我身边确实需要有一双热情的双手和我一起奏响生活的乐曲，那是儿子代替不了的。可是我就要离开大家了。小川，该带的东西都整理的差不多了。 哦。 你好像情绪不太好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哎，我来摸摸你的头。 没有，我没有感冒。 哦，那就好。后天中午的飞机，这两天你好好在家休息啊。 妈妈。 什么事啊？ 我想把你的机票退了。 退了？为什么？ 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。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 元旦参加了你们的联欢会后，我想了很多。妈妈，你的晚年生活很快乐，很有意义，大家那么喜欢你，尊重你，而我却要剥夺你，让你离开这一切，到澳洲去像老妈子一样服侍我，这太不应该了。妈妈，我真的有点自私，我就怕老陈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这些天